会的空气凝结成了水滴，下起了雨，无声的雨里看到远处的你，让朦胧蔓延你眼睛。哦，怎么的天气要让你失去，怎么的清醒让你我无力。人与人之间的结局谁来决定，要人不得不愿意。哦，曾经灰的天空也许还能放晴，只怕最后已来不及。凝结成了水滴，下起了雨，无声的雨里看到远处的你，让朦胧蔓延你眼睛。哦，怎么的天气要让你失去， 已经有将近两年没有发片的张碧晨呢，从年初开始一首首的新歌以此亮相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即将发表的新专辑的第五首主打单曲《不给予》，本周马来西亚方面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冠军歌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排名第四位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歌，来自于邱风泽和文慧茹的《凭什么》。第五名呢是属于毛不易的《哎呦》。从去年的《明日之子》一鸣惊人，到今年推出首张个人录音室专辑，几首主打歌呢在马来西亚方面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如果你印象当中呢毛不易是安静深沉甚至有点可爱呆气质的人呢，那么这首《哎呦》会让你听到他活泼的一面。 刚刚下过雨，潮湿的空气，熟悉的风景，收拾好行李出发去旅行，希望能遇见你，也许在路上或是在家里，某时某刻某地，莫名其妙你打了个喷嚏，戴上太阳

将你放低，跟我一世。 人生乍现眼前，用面膜敷好的脸学点尖，和韩剧再播点，薰衣草紫色香氛点了半天，不必管他不喜欢发流轮丝，气味不甜，我下次年幼中可轻盈地到访那边，成楼客五子。生活杂务再不一切，无人让我处半件苹果批，像二人还有一世，离任发迹再不忍体谅，互人终日受尽管制，世界多不细，靠着钻戒让我赎回我的一世，由我一个发梦或淋浴，没人再同享，连逢再给我滋养，旧日我那样期待，没伴侣破坏宁静的晚上，身处空间太空阔，爱的矛盾也回响，从离开他得到解决，落了灯为何自伤，一个跟一起亦觉悲伤，渴望孤独为何 西安琪和麦浚龙将小说与音乐相结合，推出了《董哲与普明星》。麦浚龙的《永汉时期》是1986年17岁的两人爆发出的青春爱情，之后他们结婚生子，直到这首西安琪的《一个女人》和《浴室》是普明星与董哲离婚后的一段独白。非常期待两个人的下一首单曲，也是这个故事的最新进展。中文歌曲龙虎榜呢，向来呢是少有普通话作品出现的，而本期榜单呢有两首，一首呢是第15名，来自于邓紫棋的《倒数》，而另外一首呢则是新鲜入榜第19位，来自于李荣浩。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张嘉明和婉君。

集中展现美术、书法、摄影、少数民族服饰、图书等等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 10:33:26，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在榜单旅行呢之前呢，我们去到了马来西亚和香港地区。那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方面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在之前几周榜单当中呢，张信哲和张靓颖呢都取得过最好成绩的上榜新歌，而本周中歌榜方面的火箭歌是属于张信哲翻唱张靓颖的这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 会让人更加珍惜，终于等